欢迎知识入穴，单刀赴会， 请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铜网阵》。 徐庆徐三爷抱着白玉堂的尸骨坛子，一边走啊，还一边喊：“五弟，五弟，玉堂，我带你回家啊！五弟，咱们回家了，五弟，五弟。”大伙儿这么一看呢、啊。人呐，没有十全十美的。您别看徐庆这个人办事儿呢，有时候鲁莽，说话呢有时候也粗鲁，但是有一样啊，对兄弟对朋友那可真是真情真意呀、啊。这些人一看徐庆这个样子，没有不受感动的。徐庆抱着坛子，这还喊呢：“五弟，咱们回家啊！五弟，跟着我走，回家，五弟，哎。”啊！把徐庆吓一哆嗦，怎么有人答应啊？细一看是谁呀、啊？是丁兆慧丁二爷这跟他开玩笑的。哎，没怎么开玩笑的啊，这玩意儿吓人呼啦的。他们正走着呢，猛然间就听见身背后人声呐喊，喊杀连天呐、啊！杀呀，抓奸细呀，不能让奸细跑了啊！回头这么一看，感情啊，是人家君山巡捕寨的寨主雅渡鬼文华手持三股钢叉，带着喽啰兵从后边追下来了。到这个时节了，智化头脑特别清醒，立刻说了这么一句：“咱们几个人可千万不能露面。”没别的，徐三爷还是您吧，把他们打发回去吧。蒋平过来了：“三哥，您把五弟的尸坛子交给我，您赶快的把这些喽啰兵都给打回去吧。”啊，哎，我从君山跑出来的，你说我打发他们，他们要问我，我说什么？嗨，您这会儿不会了，照样跟他们犯浑骂他们呢。那来这么多人，我挡得住吗？那没关系，欧阳哥哥啊，您把您那个七宝刀借给我三哥试试，您看怎么样？那没得说呀。欧阳春呐、啊，伸手攥刀把，他们就亮出了个七宝刀，交给了徐庆。徐庆、啊、从欧阳春手里边接过七宝刀来，可把他乐坏了。怎么？他就知道这七宝刀啊是削铁如泥。今天呐、啊，我是如虎生翼，来呗！你们走吧，我挡着他们，赶快的。蒋平抱着坛子，几个人赶快走。徐庆唰这么一转身，手持七宝刀，迎着这些罗罗兵，他就过来了。呆，你徐三爷在此？罗罗兵当时就是一愣啊。后边的文华一问：“为何不走？何人挡路？”啊，这儿有那个徐三爷挡住了去路。亮开奇门，奇门这么一摆，罗罗兵一字长蛇阵往这儿这么一站。再看亚都鬼文华收拾三股钢叉，冲着徐庆就过来了。哦，原来是徐三老爷，你干什么来了？啊，不是别的，我家大寨主让我追上您，把您照样请回山上。我去你老了的吧，谁回山呢？啊，我不回去，你敢怎么样？你要是不回去的话，休怪在下无礼。说着话呀，文华哗了一抖这三股钢叉，冲着徐庆的哽嗓咽喉这就是一插呀。徐庆赶快往旁边这么一闪身，就往起一抬，这个七宝刀是急驾相还。当时就听见手哗楞当当一声，把这文华吓一哆嗦。怎么？眼瞅着自己的三股钢叉呀，那插头飞了，当啷掉地下了， 自己手里边就剩这插杆了。哎呦，赶快的就指挥着喽啰兵杀。嘿嘿，徐庆知道这时候我谁也不杀你们，我就削你们兵器呗。一会儿功夫就听见当啷夸嗒当啷七十杠杠。好，甭管喽啰兵手里边什么兵器，你是刀啊是枪啊，让那个削了一地呀、啊。文华一看不好，把手这么一摆，撤。亚都鬼文华就得带着这帮喽啰兵往后跑。徐庆在后边是哈哈大笑啊，他也知道我也不追你们了，拿着七宝刀这么一转身，又冲着智化他们这儿赶上来了。大家一看他回来了，怎么样？嘿，这帮小子们全都让我给打跑了。哎，欧阳哥哥，这刀赶快还给您。欧阳春接过七宝刀嘞，仍然是宝刀归鞘。哎，欧阳哥哥啊，这七宝刀就是削铁如泥呀、啊。哎，还有什么好处？七宝刀呢，有七样好处，都有哪七样好处？兄弟，别着急，等有功夫的时候啊，我再跟你慢慢的说啊。咱们赶快赶路，对，赶快赶路。陆斌、陆英领着他们急急忙忙的，这才转回了陈启旺。到家里边，把白玉堂的古诗坛子往桌案上面这么一摆，大家仍然又祭拜了一番。陆斌赶快吩咐人准备早饭吧，大家都饿了一夜了。等吃罢了早饭之后，蒋平告诉智花，没别的，今天晚上我还得去一趟君山水寨啊，那还有斩护卫呢，我就把斩护卫叫回来。不过呢，今天晚上轻车熟路的就不用去这么多人了，我看呢再有俩人就足以了。智化听到这儿赶快把头摇了摇，哎呀，四哥呀，今天晚上您可千万千万不能再去了。为什么呀？兵书上说得好啊，得意不可再往。那么今天晚上不把斩护卫救出山来，可套着我有偏有向了，有远有近了，是不是啊？怎么着，今天晚上我再去趟君山，嗯，就是拼出性命不要钱，我也是心甘情愿。哎，四哥爷，这可不是怕不怕死的事情，就是不怕死，咱们也不能做那些愚忠愚义的事情。四哥，您想想啊，那飞叉太保钟雄，人家是文武全才，文中进士，武中探花，文的咱就不用说了，就讲这武的吧。人家书读孙武十三篇，黄兰武侯的兵书，人家讲究的就是攻杀战守，可以称得起是运筹帷幄之中，决战千里之外。嘿嘿，我的好四哥，您怎么不想想啊？昨天晚上咱们坏了人家船只，今天又把那亚都鬼文华给杀回去了，那钟雄能不防范吗？您说今天晚上您要是再去人家的水寨，您这不叫自投罗网吗？所以今天晚上您去吧的啊。那里边还有咱们的人呢，难道说斩护卫咱们就不管了吗？咱们就不救了吗？这怎么能行呢？不行，说什么我也得去。哎呀，四哥，您别着急啊，水路上边咱们这再不能去了，人家肯定是戒备森严。咱们呢从汉路上进去。四哥，嘿嘿，您不是说了吗，君山可以说是朝廷的大患，这一次从汉路进去以后，一来为救斩护卫，二来呢咱们也探一探君山的虚实，想办法先破君山后定襄阳，您看怎么样呢？啊，蒋平听完了想了想，哎，要说呀好是好，可是怎么个金钱法呢？哎，实话告诉您说， 在盘龙岭那儿纪念武帝的时候，我就想出这么一个主意来。不过一个人的想法呀，总不如咱们大伙儿商量商量。有道是三个臭皮匠能钉个诸葛亮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说出来你们听听，我这个方法到底成不成。哦，这么说你都有主意了，那你说说我们大伙儿听听呗。我想啊，我跟着欧阳兄前去到君山诈降，只要是能把那个钟雄给哄好了的话，您说何愁不能救出展夫威呢？蒋平低头想想，眨巴眨巴眼睛，捋了捋他那倒八字的胡子。要说这计策嘛，倒是个好计策，恐怕他不太容易吧。唉，哪有容易的事儿呢？就凭着我智化三寸不烂之舌，还有欧阳兄这个七宝刀，有什么不可以的？就是被他看破了，到那个时节，我们两个人从里边往外杀，外边呢，这还有丁二弟呢，用他的战卢宝剑往里边这么一杀，何愁大事不行呢？对对对，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们大伙一块上。哎，智化把手这么一摆，用不着这么多人，您呢，仍然跟三哥一块儿，带着武帝的尸骨坛子赶快回上院衙。然后呢，没别的，四哥您立刻到这个柳家沟，想办法把那个柳青把他给请出来。嗨，就那个人，咱们这儿这么多人呢，可以说有他不多无他不少，干嘛非得找他呀？哎呦我的四哥耶，我不是跟您说了吗，不是为了要他人，是为了要他的鸡鸣五谷返魂香，这个东西后边怎么还有用呢？哦，要是这么着你放心吧，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，肯定我能把他给搬出来，那就行了啊。说到这儿，智花转过身来又看了看欧阳春。欧阳哥哥，兄弟有什么话你说吧，刚才我说这些话您都听见了吗？我都听清楚了，咱们哥俩炸君山，这可是玩命的差事啊！哥哥，您愿意去吗？哎，你这是怎么说话呢？为朋友是两肋插刀啊！没得说，我跟着你一块儿去炸君山，我心甘情愿。好，我的好哥哥。他们商量好了之后，第二天，蒋平、徐庆两个人就带着白玉堂的尸骨坛子急急忙忙地转回了襄阳。等来到上院衙的门前了，也不用通禀，两个人进到衙门里边，先找到了卢芳跟韩章，给大哥二哥请完安了。卢芳赶快就问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们是怎么被人家捉拿的？徐庆在大哥面前是毫不隐瞒，就把这件事情一五一十的，蒋平怎么把他救出来的，又如何祭拜的白玉堂，这些话汤汤汤全都讲了。哎呀，卢芳听完了以后直拍大腿，你看看那么展会的事情谁办呢？啊，哎呀，四弟呀、啊、四弟，咱们怎么能够光把你三哥救出来不管人家展会呢？啊，这么样做咱们够朋友吗？不够朋友啊，说什么也得把展护卫给救出来。大哥您别着急，您听我告诉您说，又把智化怎么出的主意汤汤汤这么一讲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还有一件事跟大哥您说呢。说完之后您可千万别伤心别难过，这是个好事。哎，有好事我还伤什么心，我干嘛难过呀？我们把武帝的尸骨给盗回来了。啊，现在何处您没看见吗？就在桌上这口袋里边呢。哦，赶快取出来。说着话呀，就把桌上口袋打开，把那个骨瓷坛子往外这么一搬。哎呀，见到武帝的尸骨了。卢芳韩章两个人怎么能够不痛心，怎么能够不难过呢？两个人又嚎啕大哭啊，这哭声是撕心裂胆。 公孙策一听卢芳那屋哭什么呢，又出什么事儿了，先生急急忙忙赶过来一看是这么回事，不由得先生的眼泪也下来了，也哭了一场啊。行了，赶快的禀明大人吧。于是卢芳就抱着武帝的这个尸骨坛子，大家伙跟着来到了大人严查散的房间。严查散还不是这么回事呢，听他们把这些情况禀明之后，知道这是武帝的尸骨坛子了。哎呀，严查散嚎啕痛哭啊，大家伙是纷纷的解劝。严查散吩咐下来，武帝的尸骨坛子哪儿也不能放，就放在我这个屋子里边。每天甭管是早晚饮茶还是我吃饭喝酒，都得给武帝面前贡献贡献。另外不分早晚都得给武帝烧钱花纸。大家一听啊，交朋友也就到这份上了，您就是亲兄弟也就不过如此吧。蒋平又赶快把他们商量的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，如何炸君山，怎么样解救展昭，这些事情向大人这么一禀明。严查散点了点头，这些事情有劳众位，你们看着去办去吧。他们从大人的房间出来以后，第二天蒋平告诉卢芳、韩章、徐庆，我呀还得到那个柳家沟去搬请柳青去，没别的，衙门里边的事情你们要多加小心，可就全都交给你们三位了。卢芳告诉他说，子弟你也要多加小心啊！如果说吧你们那边人手不够，随时送信儿来，我们即可拨人到你们那边去。大哥您放心吧，啊，我走也。蒋平怎么样到柳家沟去倒簪子，如何的搬请柳青，咱们暂且不表，单说陈启望、陆斌的家中。一连两天呢，纸花、欧阳春、丁兆慧他们商量着如何诈降之事。到这一天了，纸花把陆斌给叫过来了。哎呀，陆大爷，哎呦，纸大爷，您有什么吩咐您就只管说吧。哎，我问问您，咱们这儿有没有小船儿？您这是怎么了？青石崖底下那不是有咱们自己家的船吗？我说的不是那种船，是租用的船。哦，另外有没有撑船的人不是此地人士？这个人呢在这儿谁也不认识他，而且这个人呢还得机灵，另外还得是自己人，我们好跟他说点私房话，帮着我们去炸君山。哦，陆斌想了想啊，您还真别说，我还真有个亲戚，哎，他呢从来没来过这儿，另外他呀姓王，叫王顺，这个人一直在渡口那儿撑船，人挺机灵的，把他找来肯定行，绝对是自己人，您可以完全放心。那好，哎，那就马上的让人把他给找来。行了行。陆斌告诉了鲁英，鲁英啊第二天就把这王顺给找来了。纸画一看这王顺30多岁中等个，穿着一身蓝布裤褂白袜青鞋，而且是黄脸膛，这个人呢透着机灵透着能干。哎呦，王大爷，哎呦，您可千万别跟我叫大爷，我呀名字就叫王硕啊，您就叫我硕就行了。哎呀，没别的，这一次呢有件重要的事情您得帮忙。哦，您说，您只管吩咐，绝没错。这话就把他们怎么样要炸君山，而且呢要救出展昭来，这些事全都讲了。那么您让我跟您做点什么呢？如果说我们到了君山以后，我们上了君山了，君山上的喽啰兵下来要问您的话，我教给您几句话， 您就照我说的一回答他们就算行了。啊，您说说都什么话吧。他们要是问您，您就说呀，我们哥俩租了您一年的船，而且这租金呢是400两，先给了您200两了，还差200两。他们要是问您说都上哪儿去，那我怎么回答呢？您就告诉他们没谱啊，没谱，这不像话。您就照我说的告诉他们，哎，这条船呢哪儿都去，什么这个闽浙呀，哎，这个山陕呐，两湖两广啊，就是我们哥俩去游山玩水，看哪儿好呢，也没准就在那儿住下，各月骑乘也是他，住上这么半年也是他。如果到那儿一看风景不好，咱们是转身就走。您可记住了，我们只给了您200两，还差200两，哎，给您呢。哦，如果说您见着喽啰兵把我们的东西往山上那么一搬，给了您200两银子，您呐划着船转身就走，这200两银子就全都归了您了，就没事了。哦，就这么点事儿。对，就这么点事儿。您可千万千万不能说错了，您放心吧，这点事儿啊我都记下了。好了，说完这个话呢，纸花又告诉陆斌，您呢得给我们准备几套行李，我们得用。欧阳春一听，要铺开卷干什么呀？哦，咱们到这个船上面睡觉去。哎呦我的哥哥呀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咱们雇了人家一年的船，船上边能没有铺开卷吗？咱们不在船上睡觉。呵，欧阳春一听啊，纸花呀纸花，你不愧是黑妖狐啊，你把这事儿都琢磨透了，你是全想到了，预备的可算是非常周全。把这个王顺、陆斌全打发走了，纸花看了看欧阳春，欧阳哥哥啊，这回咱们哥俩炸军山去可是有一样啊，到了山上边指东说西，指西说东，可是一句实话全都没有啊。欧阳春一听怎么着，哦，让我跟着你说瞎话去，这可不好办。我呀活这么大从来没说过瞎话，那可不行啊，不说瞎话怎么能说叫做炸军山呢？那你那意思，这瞎话应该怎么说呢？你比如说吧，我指着西边，我说呀，这儿呢它是东，哎，您就跟我说这是东。我指着南边说北，您就说是北边，哎，这是这个人滚水，哎，您就这么一说，这就算对了。比如说吧，我说这个苹果是鸡下的，那我怎么说呀？您就说呀，可不是吗，上边还有血呢。我说这个鸡蛋是树上结的，你就说对，这上边啊还有瓣儿呢。哎，你就这么一说行不行啊？哦，那行，我反正顺着你说，看你眼色行事，准备了一番之后，第二天这才有二友炸军山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镇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硝烟滚滚，血雨腥风，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。万象众生，喜怒哀乐，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。时光流转，社会变迁，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。新的故事，新的视角。每天12点到12点半 ,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，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。 听，这是浅吟低唱；听，这是纵情高歌；

那么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进来。现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，厂商建议零售价格258元的这一盒羊奶粉只要89元，订购3盒羊奶再送紫砂养生杯，留下最后的20秒钟给您拨打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 咿呀！ 关云长， 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。 欧阳春、智化两个人，他们做好了一切准备，这就要奔君山去诈降去了。他们两个人呢，提起包袱的刚要往外走，丁兆慧赶快上前，双手一抱拳，深施一礼：“二位哥哥，你们辛苦了，有什么事儿赶快送信儿来，小弟也好杀上山去。”哎呀，丁二弟，你干嘛这么客气呢？你就安心的在这儿等候着我们的消息啊！我们走了，二位哥哥慢走。陆斌在前边带路，智化、欧阳春在后边跟着。出了家门，他们走山路，一直走出挺老远去，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字叫做马宝峰。陆斌停住了脚步，用手往北边这么一指：“二位，你们看。”前边啊，那就是河边了，王顺的船只就在那儿等着你们呢，我可就不过去了，让人太杂，万一要让人看见我喽，恐怕对今后不便。 哦， 那么你到什么地方去呀？我就在飞云关下边叫做油盐小路的地方，我等着你们。 油盐小路， 对，行了，那你走吧。说完话呀，陆斌转身而去。智化、欧阳春两个人提着包袱就来到河边，这么一看，嚯，这有不少的船只啊，就听见那边啊有人高声呼唤：“二位客官，二位客官，我在这儿呢，你们过来呀。”两个人扭向回头一看，果然是王顺站在船上边向他们招手呢。两个人急急忙忙过来，王顺给搭好了跳板，两个人上船，王顺又把跳板拉回到船上，解开了缆绳，一篙支开，小船是徐徐前进。智化、欧阳春两个人坐在船舱里边，接着窗户往外边这么一看呢，哎呀，那真是水天一色，烟雾弥漫，君山好一派美景啊。只见山连水，水连山，山水相连，山上边树木森森，满山的花朵，还不时传来远处鼓煞的钟声，山里香花那个香味啊是扑鼻而来，就好像到了画中的仙境一般，让人心旷神怡。无奈两个人心中有事，是无心观赏着美景啊。智化在船舱里边还一再的嘱咐欧阳春：“哥哥啊，到了君山以后，你可千万记住喽，得捧着我说，哎，反正我这人呐，活这么大不会说瞎话，哎，你说什么呢我就顺着你说什么，你说东我绝不说西，你指南我绝不指北，这还不行吗？”“对对对，你可千万记住喽，一旦要是露出点破绽来，哥哥咱们俩恐怕就有性命之忧，更何况也救不出来斩南侠了。”“对对对，我都记住了。”两个人呢说话打理的， 这个小船啊已经划出去30多里地了。突然间这船不走了，为什么呢？来到这个地方正是飞云关，地名呢叫做独龙口，前面都是高山，小船无法前进了。王顺告诉他们，二位爷太出来吧，小船不能带走了，你们该上山了。这句话欧阳春两个人提着包袱来到了船头，抬头这么一看，哎呀，只见这山呐、那真是威赫赫，高耸耸，密森森，叠翠翠，哎呀，好美的君山呐、前边有这么一个高大的牌楼，上边有一块大匾，黑地儿金字三个大字，是飞云关。哦，看到这儿，纸画赶快把手中的包袱往船上面这么一放，嚯、他立刻呀是摇头晃脑，指手画脚的折腾开了。欧阳春在旁边看着傻了，哎呦，兄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得什么病了？没病啊，没病，你这是干什么的？我这是夸山呢，有你这么夸山的吗？你倒是说话呀，我说话给谁听啊？那你这么比划给谁看呢？我给山上面的山贼看呢，我得想办法把他们的目光都引到咱们哥俩来，还不知道吗？哎，这叫做领招。哦，叫领招啊，你倒是说清楚了，我知道的您这是领招呢，要是不知道的呢，您这是抽风呢。嘿，哥哥，哪有这么说话的啊？到了山上您可得捧着我说，你这不是还没说话呢吗？到山上我肯定的捧着你说。走走走，两个人呢提了着包袱下船往前走，走不远抬头一看，哎呦，前边有个大寨门。什么寨呀？这就是君山汉八寨的头一寨巡捕寨，旁边呢有这么一个木板的房子，山墙上边挂着一个大木牌子，这个木牌子又高又大，高有8尺，长有2丈嘛。纸花一看到上边那三个大字是招贤榜，他立刻停住了脚步，把包袱往地上这么一放，倒背着双手站在招贤榜的前边，他是高声的念读啊，管理君山洞庭湖水汉24寨招讨大元帅朱，为小玉天下事，天下各省隐匿英雄壮士过多，古云寒门生贵子，白雾出公卿，严撤困良计，田野埋麒麟，高山曾虎豹，深则眼蛟龙，于中雄一介寒荣，得众文武进士之职，皆因奸臣当道，贪婪无厌，悬秤卖官，非秦不取，非财不用，于退归林下，隐于君山，以文武会友，要学当年黄金台之孤儿，若有乐毅之能者，与忠雄情愿备而试之，无论士农工商，若有一技之能者入君山，皆有大用，非为反叛朝廷，以待天子招安，积极率兵归降，以正风气因子，显阅门庭，为此特是虚掷榜首。接着再往下边念呢，那就是军规营规，特是君山寨主楼兵谨守勿犯禁令，一共啊有17条禁律，54斩。这句话就站在这儿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把这个榜文呢全都给念下来了。等他也念完了，心中暗想啊，哎呦，忠雄这个人感情了不起呀、他治军之法远远的超过了当朝在任的将军呢、如果说要能把这个人顺说过来，嘿嘿，那可是一个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才呀。他把这个 榜文全都念完了，紧跟着又朗声大笑，哈哈哈哈，随着呀又高喊了两句，可惜呀可惜。欧阳春这么一听，哎，他说话了，我得赶快捧着他说呀，贤弟你看见什么了？有什么可惜的？哎呀，我可惜这位中寨主啊，他身旁没有好谋士，没人给他出这么好的主意，他费尽了心机，总管有这么一个招贤榜，恐怕也是枉然呢。哦，哎，你说得是什么样的谋士给他出什么样的好主意呢？哥哥，您可知道千里马谷的故事啊？啊，哦，千里马谷啊，这我还真不知道。怎么，哥哥您不知道？不知道，那好办呢，我说说您听听。在想当初，嘿，这智花呀就在这儿讲开了千里马谷的故事。怎么回事呢？那就是过去啊有这么一个有钱的主人，听说了这宝马良驹啊必须得是日行千里夜行八百，拿出不少的银子来交给他的仆人，让仆人呢四处打听，给他去买这个宝马去，非得要买回千里马来。仆人出去有半年多了，走了好几个地方也没买着这千里马。这一天呢来到一个小村这儿，哎呦，眼瞅着好几个人呢围着这么一堆马骨头在那儿不住的啼哭。这仆人看着奇怪啊，过来就问了问，几位你们干嘛哭这个马骨头啊？人家告诉他说了，说这马可不是一般的马，那是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宝马良驹，他死了，什么时候想起来我们心里都难过，所以我们在这儿不住的伤心落泪。哦，仆人听到这儿啊，赶快的从行囊里边拿出一百两银子来，哎，跟您商量商量，我给您一百两银子，您卖给我一块马骨头怎么样啊？人家看了看他，心说能有这样的人卖死马骨头还一百两银子，那行啊，哎，行，您随便拿吧，哎，拿几块拿几块。他这个仆人呢就拿这么一块马骨头回来了，见到主人跟主人这么一说，主人当时就火了，你疯了是怎么着？哦，这钱不是你的你也不心疼，我让你去给我买活马去，要千里马，你倒好啊，一百两银子就买回这么一块马骨头来啊，这像话吗？仆人一再的解释说，您看别看是马骨头，哎，将来啊肯定有人给您送这个千里马来，怎么可能呢？您想啊，一块马骨头您都舍得花一百两银子，您想想啊，人家能不把这千里马往您这儿送吗？果不其然，过了没有多少日子，就有人给这位员外啊送这个千里马来了。这就是千里马谷的故事。说到这儿，智化就告诉欧阳春，您想想啊，如果说这位中寨主身旁边，哎，他要是有这样的能人志士的话，给他出好主意，就让这些人呢全都带着银两，哎，也甭管呢是到乡啊到镇啊，甭管到什么地方吧，到这儿这么一宣传，这么一张扬，说寨主是如何的敬贤，如何的爱士，把这话一传出去，有道是啊，英雄生于四野，好汉长在八方，这些英雄好汉那还不投奔君山而来吗？可惜呀，没人给他出这么好的主意啊。嗯，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对。他们两个人在这高谈阔论又指手画脚的，早就让君山上边的喽啰兵看见了。喽啰兵一想，赶快吧，禀告寨主吧。喽啰兵赶快往里跑，来到寨子里边，见着四位寨主往这儿这么一跪，禀告四位寨主，山下边啊来了这么一条小船，从那个船上边上来两个人，这两个人呐就站在咱们招贤榜这儿可有好长时间了，而且是连说带笑的。哦，亚都鬼文华他们这四位寨主这么一听，大寨主有过吩咐啊， 凡是来了英雄好汉，想办法也得把人家留住，起码得让大寨主亲自见一见，能有这样的事吗？三位兄弟，我出去看看去。哎，好，您辛苦。文华跟着喽啰兵走出了寨门。文华呀，先在大树后边引住了身形，他举目一看，这两个人不由得是暗挑大指，好相貌啊！只见那个年岁大的，面似紫玉，闭目秋然，头上戴紫缎的六棱状帽，上绣三色牡丹花，顶门一块明镜，二龙斗宝一颗明钟安放在中央，紫桂叶斜拉三间，身穿紫缎的箭袖袍，黑底灰色的衬衫，宝蓝色的丝鸾大带纱腰，大红的中衣，紫缎的牛皮薄底快靴，尤其是肋下那口宝刀，绿纱鱼鳔金吞口金石件，黄龙绳挽手，黄龙绳的灯笼座，刀鞘上镶着宝石，是光芒四射。再一看他旁边那位年轻点的，身高在70开外，细腰炸背，双肩暴龙，脑袋上戴着青缎的英雄状帽，碗口大的青龙疙瘩在耳后飘白，顶门斜拉三间，足叶宾衬红绒球，人不动球不动，人一动红绒球是突突乱颤，青缎绑身小稿，红绒绳打就十字半，巧地蝴蝶扣，灯笼穗儿散掖在肩膀头，杏黄大带纱腰，大红的兜裆滚裤，青绒快靴，肋配钢刀，脸上看面似洒金，两道浓眉斜飞入鬓，二眸子闪闪放光，鼻如悬展，唇若涂朱，是牙排似玉，鼻子底下留着两撇短胡须，站在招贤榜面前是高谈阔论，真不愧是文武全才的英雄好汉。看到这儿，亚都鬼文华赶快冲后边喽啰兵这么一摆手，喽啰兵噔噔噔跑过来，他趴在喽啰兵耳朵旁边说了这么一句，吩咐喽啰兵赶快上大寨禀告大寨主。喽啰兵转身噔噔噔噔跑了。文华呀，这才赶快从大树后边出来，来到欧阳春智化的面前，双手抱拳一躬到地，哎呀，不知二位驾到，在下这厢有礼了。其实啊，欧阳春早就看见他了，一看人家行礼，欧阳春赶快一礼相还，哎呀，斋主爷请了，我这儿给您还礼了。再一看智化跟没那么回事一样，还是倒背着手面对着招贤榜，哎呀，可惜呀，可惜，哎，真是怎么就没有人给斋主出这样的好主意呢，哎呀，太可惜了。欧阳春用手一拽他，贤弟，人家寨主爷这儿给咱们见礼呢啊！哦，哎呀，失敬失敬，您看看您看看，哎，真是我们多有得罪了啊！我这儿给您还礼还礼，哈哈哈哈！敢问二位，你们尊姓大名啊？智化伸手一指欧阳春，这位是辽东人士。父姓欧阳，单字名春，人称北侠。我呢，是云南宁国府的人士，我姓智，就一个字儿，叫化，名叫智化，外号叫黑妖狐。您就乐了，您乐什么呀？我们俩可是把兄弟，更乐了。怎么回事呢？文华哈哈一笑，这可太怪了，一个呢是在云南宁国府，一个在边北辽东，相隔万里呀、啊、你们二位怎么会万里相交，还是蒙兄蒙弟，嘿，岂不怪哉可笑。哈哈，欧阳春一听，得，智化，黑妖狐，你说呀，啊，你就说你是黄州人士不就完了吗？搬什么家呀，愣说自己是云南还宁国府的，怎么样，让您问住了吧，相隔万里，咱们俩怎么认识的，还是蒙兄弟， 说呀，我看你往下还怎么说。眼瞅着智花不慌不忙的伸手捋了捋自己的短胡须，哈哈，当然了，有寨主爷您那么一问，我们两个人相隔万里，他在辽东，我在云南，我们俩怎么会交成朋友的呢？我们俩怎么会拜的把兄弟呢？是不是？您觉得奇怪，不单是您觉得奇怪，我自己说着全都别扭啊。他是这么一回事儿。我这个哥哥呀，他在辽东做官，家父是辽东刺史，我随任到的辽东。我们两个人在辽东见面以后，秉性脾气全都相投，这么样结拜为盟兄弟。家父病故在任上，我得扶着灵柩回家呀。我的哥哥不忍兄弟分别，人家辞官不做，跟着我一同去了云南。到了云南以后，把我父亲丧事办完了，我们两人呢是看透了官场的险恶，不愿意再追求名利二字，我们两个人就雇上了这么一个小舟，愿意游山玩水。这不是听说了吗？这儿有这么一座君山，我们坐着船就来到了这个地方了。正因为我们贪看山景啊，所以误踏了宝地，多有得罪，还请寨主爷您多多的海涵。哥哥，我说的对不对呀？ 对对。 欧阳春一听啊，行嘞，黑妖狐，我算是彻底服了你了。靠嘛，绕这么大远你真给兜回来了。行，照这么着我还继续的往下捧。文华一听到这儿也连连点头，哎呦，原来如此，哎呀，二位可真是难得呀，哎呀，二位大驾光临，使得草寨生辉，请二位到寨中待茶。一听说这句话，欧阳春这高兴，怎么咱不是要上君山诈降吗？你看看人家请咱们上君山，这不是大好时机吗？哪知道智花一伸手碰愣，把他的手给攥住了。哥哥，咱们快走，这儿可不能去。哎，二位为什么要走啊？我们一不投山二不入伙，我们怎么敢到您寨中喝茶呢？ 哎，不投山不入伙，到寨中喝杯茶又在何方啊？ 不，哎，我们绝不投山绝不入伙啊，所以这个茶我们是不能吃的。哥哥，咱们赶快走赶快走。文华这么一听，那还成啊，能让你们跑了吗？你们要走了我怎么交代呀？不管怎么说得见我们大寨主一面呐，要不然我不好交代呀。 文华呀，蹭蹭蹭这么几步来到他们的前边，两只手这么一横，把他们给拦住了。 二位何必呢？是不是？有缘求得同船渡，何况今天咱们在这儿相见呢，是不是？咱们有这个缘分，你们也不投山也不入伙，就是到山上边喝杯茶也耽误不了你们的事啊，为时不晚呢。 不，我们是绝对不去的。 甭管这文华啊怎么让，智化啊把这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，就是不上山。欧阳春急了，心想这弓啊别拉得太满喽。哎，你老这么绷着，万一人家不请咱们了，咱们怎么上山呢？ 哎呀，贤弟 啊，哥哥，不如到寨中喝杯茶。 哥哥，您说这茶咱们吃的 吃的呀。 那好，听哥哥的，咱们上山。 文华呀把手这么一扬，请。欧阳春智化两位英雄挺胸阔步上君山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铜网阵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打竹板儿，笑开颜，故事广播在耳边。传奇书场真经典，帝王将相古今谈，文人墨客有一篇。

老婆，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？别走，别走。 危害身体，毒害精神，拆散家庭，扰乱社会。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，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。远离毒品侵害，别让幻想变成现实。 年之计在于春，想要全年健康，春季养生啊很重要。比如最近啊气温回暖，很多女孩子都忍不住穿起了漂亮的短裙。而专家说啊，早春乍暖还寒，应该根据天气的变化一件一件的减掉冬装，特别是我们的颈脖腰腹和腿脚不能穿得太单薄，更不能暴露太多。而在饮食方面啊，春季食疗则是养生的重头戏了。鸡蛋、花生、果脯、牛油果、香蕉、糙米、乳制品等等，都是能够对身体有帮助、提高大脑工作效率的食材。 其实说了这么多啊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、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。你像我们抢购时间去陕西富平考察的时候，看到当地的羊倌们，虽然很多都已经五六十岁了，但个个都是面色红润、神采奕奕的。早上五点多，羊倌们就准时把奶山羊们赶到山脚下，山羊们成群结队的排着队伍上山吃草、散步、晒太阳，渴了就喝山上流下来的清水，饿了就吃新鲜的青草，这样的奶山羊挤出来的羊奶给家人喝才放心呢。 嗯，那一定要告诉您啊，这就是瑞麟乳业的羊奶牧场。 嗯， 上千亩的天然生态环境，两小时冷链快运，快速杀菌成奶。厂商建议零售价是258元一盒，一盒300克，15袋独立包装，划到每袋是17块钱。但是今天啊，瑞麟开春特惠3.4折直供，只要89一盒，那划算到每袋才5块钱。 是的， 而且呢，打进4007106108。4007106108，订购3盒的朋友还有一只紫砂养生杯免费赠送。热线4007106108，赶紧拨打了4007106108。 算看原价774元的3盒瑞麟羊奶粉，再加上价值199元的紫砂养生杯，一共才花到267块钱。等于说划下来这羊奶粉才3-4块钱，这和平时咱们喝普通奶或者去超市买奶的花费是差不多的。但是您给家人享受到的却是多种营养元素的瑞麟羊奶粉。 没错， 而且这紫砂杯304不锈钢铸造，表面黑色钢琴烤漆，内胆采用的紫砂材质，透气性良好，茶汤更加香醇，加上旋钮式盖杯，防漏水更方便。今天订购羊奶粉就能免费得，热线记号是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是8901的朋友说，200多块钱啊，就是请朋友吃顿烧烤的钱。 嗯， 今天可以给爸妈喝上一个半月的羊奶粉，那一定要参与。 是， 还有1038的朋友说啊，知道羊奶好，但是一直没喝过。今天200多块钱能喝上一个半月，还有紫砂杯送，那就试试看了。 确实啊，很多朋友都担心这羊奶会有味道，自己喝不惯怎么办呢？跟你解释一下，瑞麟乳业专业做羊奶已经十几年了，羊儿从出生开始就已经把山味大的公羊和母羊分开饲养，再加上先进的除膻技术，您喝到的每一杯羊奶粉都是奶香浓郁、香甜不膻的。而且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，只要订购一个半月的羊奶粉，就多送您一只价值199元的紫砂养生杯。 嗯， 春暖花开了，全家出游，泡杯茶、泡杯奶都可以，保暖又养生，生活更开心。4007106108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是1702的朋友说，我在国外看到的羊奶粉价格都不便宜，怎么你们就能做到这么优惠的价格呢？不会是清仓吧？那在这里郑重的说明一下，抢购时间和瑞麟乳业已经合作有10年了， 是 在北京推荐也有3-4年了，北京的实体门店也有2家，固定的家庭送奶也有上万家了。您就是想要清仓的货源都没有。

他们平日是怎么回事谁不知道啊，这与我不相干，我才不拉着他们呢。赵姨娘这下子个火了，我问你，你如今管事儿，说一十一，说二十二，你舅舅死了就是多给个二三十两，太太能不同意吗？你怎么这么无情无义呢？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红楼梦》，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